喜马拉雅出品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。 琼华宴将至，韩家的几位亲王在京城里拜山头拉交情，闹得一阵热闹。一时帝家的权势被启云殿和八王都分薄了几分。韩烨在师府待了两日，施正言请进府的大夫们问诊时磨刀霍霍，瞧过后都垂头丧气。韩烨倒是早有心理准备，到头来还要安慰大失所望的施正言。琼华宴前夜，军中同袍约了施正言饮酒，韩烨便换了两个施正言的亲卫和他一起出了将军府。施正言身边的亲卫金泽和徐江知道韩烨的身份，不敢违背，出府后小心翼翼，生怕出了半点闪失。 公子，你要去哪儿？ 我好些年没回京城了，都不知道如今京城是什么模样。今晚只是出来随便走走，你们无需紧张，跟随在旁就是，到时辰了我自会回去。 一别京城三年，虽然看不见了，韩烨却比任何人都想知道弟子元治下的大境究竟变成了什么模样。 公子，您小心点，我和徐江给您指路，往前走是长云街，今儿正好有灯会，前面热闹着呢。 金泽和徐江站在韩烨身后两步远，低声为他指路，一路上描述京城街头的热闹景象。百姓吆喝声和街上的买卖声安乐而富足，传到韩烨耳里，他不免欣慰。虽说是金泽和徐江指路，但走着走着，两人发现太子像是有意识地朝着城东而去。两人不敢过问，只得小心地跟在韩烨身边，时刻警惕四周。路越走越偏僻，城东街头只有零星的路人走过。不远处酒香飘来，醇厚诱人。两人都是军中出身，一下子便被勾起了酒瘾。见太子的目光遥望酒方，不由交换了一个眼神。 不愧是殿下，果然是老京城，连这犄角旮旯的老酒坊也寻得出。 都好些年了，这酒坊居然还在。 那一年安宁回京，拉着弟子元闹赌坊逛青楼六大街，韩烨大怒之下动用东宫禁军封青楼，亲自出宫寻两人，最后便是在这个酒坊里找到了他们。一晃多年过去，物是人非，事事休。 公子，原来您记挂着京城里的好酒呢，我这就…… 掌柜的，你今儿这酒可比前几日的醉人多了，感情你藏着这么好的酒，平日里一直忽悠我呢。 这声音慵懒里透了些许威仪，却又亲近温和，忍不住想让人瞧瞧声音的主人到底是何般模样。金泽却不敢再向前一步，在韩烨听到这声音猛地顿住脚步时，他和徐江聪明地低下了头，默然退后。 殿下这反应十成是碰见故人了，这里虽是皇城脚下满地贵人，但能让太子殿下心绪大乱的，满帝都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。单只听那声音做派，八九不离十就是大境的摄政王帝家家主帝子元了。 金泽和徐江低下头，没有看见韩烨的神情。韩烨远远的一动不动地望着酒坊中声音传来的方向，努力地睁了睁眼，但无论他怎么努力，眼里都只是灰蒙蒙空茫一片。弟子元近在咫尺，他却什么都看不见。 怎么会觉得双眼不能视物无所谓呢？要是能再看你一眼，哪怕是再死一次都没有遗憾了。 哎呦，人家的大闺女啊，哎呀，小老头的酒你都喝了好几年了，哪有藏私的理儿啊。再过几日啊，我那二丫头出嫁， 这是他出生的时候啊，我给他酿的女儿红，昨日全给挖出来了。今儿你来，小老头我高兴，给你搬了一壶出来。 酒坊前忙前忙后的老掌柜咧着嘴朝弟子园笑，一口大嗓门整条街的人都听得见。弟子园是他家酒馆的常客，每隔上十天半月的总能瞧见他一个人在深夜里坐在他的酒坊喝酒。这点偏僻，平时客人不多，夜半的时候大多只有弟子园一个客人，唠着唠着也就熟了。 哟，你家二丫头都要出嫁了。这前几年我见她的时候还是个女娃娃呢，难怪今日这酒对我胃口，原来是掌柜你藏着的女儿红啊。哎，掌柜的，你家女婿是做什么的？这可要仔细着挑，让二丫头啊嫁个实诚人。 人家大闺女你放心，是隔壁街笔墨房家的儿子，和咱们是老街坊了，这娃啊是咱们老两口看着长大的，心眼好，人也老实，还识字儿。咱们家二丫头嫁给他那是福气。 不远处的谈笑声传进耳里，寒夜握着青玉竹竿的手缓缓收紧，修长的指节透出青白交错的颜色来。初春的风拂过，透着凉意，宽大的浸袍被卷起，吹过他单薄的身躯。两年半前的云景山上，他跳下山崖时，从未想过有一日还能再听到弟子园的声音。 我还活着，子园，我还活着。你呢？这些年，你可还好？只要可以再见你一面，哪怕只有一面。 寒夜眼底的怀念追忆潮水般浮现，瞳中惊涛骇浪的情感涌来，仿佛千难万难，他身体微动，朝着弟子园的方向走去。 哎呀，人家大闺女，今儿都这个时辰了，怎么还没瞧见你家那位来接你回去呢？ 小老头掌柜和弟子园唠嗑，看着天色，抽着烟嘴，笑呵呵地问。酒坊阴影里坐着的弟子园一愣，随即笑道：“ 掌柜的，你说我家那口子啊，他呀打小身子就弱，这天寒地冷的，我舍不得让他出门。” 哟，人家大闺女，你和你们家相公也是青梅竹马呀。 弟子园本就生长在晋南土匪窝里，和市井百姓唠嗑谈笑也就随着性子，不拘小节。 我身子弱还能弱得过你？每次不留个口信就跑出来，急坏了府里的一群人。今天是不是没喝药就跑出来了？ 儒雅清澈的声音在酒坊外响起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的骆明熙抱着披风走过来，一脸无奈。骆明熙的声音一响起，寒夜的脚步便是一顿。 骆明熙吗？他和子渊。 寒夜望向酒坊的方向，眼底的无措甚至大过惊愕，哪怕看不见，他也能听出两人之间的亲近和关心。寒夜掩住了所有情绪，默默退后几步，把自己藏在街道拐角处的阴影里。酒坊里的弟子园起身，笑得一脸无赖。 这不是有你在吗？他们知道你一出来，准能找着我。 骆明熙替他系好披风，眼神宠溺。老掌柜笑呵呵站起来。 哎呦，骆公子，您来了。哎，今儿酒不错。给您也倒上两杯。 不用了，掌柜，明日家中有事，今日要早些回去，我是过来接他的。老掌柜，这是今日的酒钱。 骆明熙掏出两片金叶子放在桌子上，老掌柜一愣，连连摆手。 哎呦，多了多了，一瓶子酒哪吃得了这么多呀？ 多的是我们给二丫头的添妆钱，二丫头是我们看着长大的，她嫁的良人我们瞧着也高兴。老掌柜，我们今日就先走了，改日再来喝你的女儿红。 好好好，您二位慢走，下次我还给您留上好的女儿红。 帝子元和洛明熙相携离去。行了几步，帝子元突然顿住脚步，朝酒坊的另一头拐角处望去。那里一片黑暗，明明什么都瞧不见，可帝子元偏偏觉得一股子揪心的疼痛从心底隐秘地划过，快得他抓都抓不住，却又真真实实地存在。 子元，怎么了？ 没什么，走吧。 帝子元摇摇头，压下心底那微妙的感觉，离开了酒坊。打更的声音从远处的街道传来，深夜的帝都格外清冷安静，那个消瘦的身影一直在酒坊拐角处静静地站着，身上染上的寂寥仿佛让他整个人都没了声息。金泽和徐江不敢上前，只得沉默而担忧地立在寒夜身后，大气都不敢喘。 殿下千里回京，怕是怎么都没想到会遇见这一幕吧。殿下如今瞧不见了，恐怕尚能心安些。 殿下，时辰不早了，回府吧。 空寂的街道里，几人身后突然响起施正言的声音，也不知他何时来，看到了多少，又陪了多久。 我也去吧。 寒夜回转身，杵着青玉竹竿朝来路而去，他的神情淡漠而疏离，所有的情绪再也不见踪影。寒夜从未想过，他这一生拔剑向前从无退缩，唯一一次却是在现在。同样是这个时辰，帝子元刚从酒坊离开，寒夜还未回到师府，西郊别院里却是灯火通明。嘉宁帝休憩的房间里，慌乱的宫娥端着热水进进出出，一脸仓皇，双手发抖，那盛着热水的铁盆里飘着触目惊心的血红色。房间里，嘉宁帝半靠在躺椅上，大口大口的鲜血从他口中而出。 陛下，陛下，您保重龙体呀、啊！奴才这就去把苏太医带过来。 他说完欲走，却被嘉宁帝死死拉住袖摆。嘉宁帝的手青筋毕露，明明病入膏肓，这一拉却力气惊人。 给朕回来！ 陛下， 朕的身体朕知道。不用再喊太医了，把这个传出去。 嘉宁帝伸出手，摸索着从一旁的暗格里掏出个东西，递到赵福面前。 你亲自去，把这个东西送到他面前，就说，朕有个问题，十几年不得解。你告诉他，朕现在就要死了，朕在京城后他一面。 赵福看着递到面前的传国玉玺，脚步一软，眼底惊惶难辨。 十几年了，陛下他终于还是走到了这一天。 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